就别伪装，迷失了也别彷徨，不管未来怎样，你都要保持坚强。 I feel so good， 快提高分贝，为了爱。